呢度係欣欣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錄音。香港2007年9月，唐詩三百首卷二第49首詩《琴歌》，作者李琦。主人有酒歡今夕，請就鳴琴廣陵客，月照城頭烏半飛。相妻萬樹風入衣，同樓華燭燭爭輝。初潭綠水後楚飛，一聲已動物皆靜。四座無言聲欲稀，請准奉使千里如，感告雲山從此始。讀誦完畢，LibriVox 嘅錄音都係公眾所有嘅。